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 我是 Tasco， 我是韩永， 我是路易。 系啦，咁其实我哋首先咧就有啲错误录唔到音啊，系咯，咁样我哋再嚟多次啊， 由零开 始。系啦，我哋再嚟讲过一次嘅，而家可以精彩啲啊 ，OK， 系啦，咁我哋今个礼拜咧上咗一啲咩嘅戏咧？ 最犀利嘅當然係狼人啦， 係啦係啦， 前傳 前傳啦。 咁另外咪有套日本戲係咪 反轉豬腩士王子？ 係啦，咁呢套其實係一套輕鬆搞笑劇啦，咁但係中間都有啲嘅科幻嘅部分喎，因為佢係著咗一套嘅變身 suit 而變成靚仔嘅， 係有少少科學 terms 搭咗出嚟 ，nano 啊嘛 ，nano 啦嚇。 係啦，咁另外係咪仲有一套係呢個木偶嘅 3D 卡通咧？就 係隨意屋怪誕隨意門 啊，係啦係啦。 怪雞導演啊 ，Tim Burton 㗎啦。 好似唔係喎，我再睇下啲資料，原來係佢幫阿 Tim Burton 做過上兩套嘅。 斯 芬倫嗰個導演，呢套啊 Tim Burton 好似冇 involve 嘅， 冇 involve 啊，都係個怪雞嘅， 個風格好似。 唔係因為上兩套嗰個導演唔係 Tim Burton 自己做翻嘅嘛。 哦，係。 係啦，就係呢個 Henry Selicka 係啦，做導演嘅嘛。咁係佢自己嘅作品嚟嘅。 哦。 咁改編自咧一個即係黑暗嘅童話故事嘅。咁一陣同大家講少少，因為呢個我哋都未睇，係啦。咁我哋就睇咗頭先嗰兩套。OK， 咁我哋講我哋嘅 email address 咧，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啦，咁就 tasukusf@yahoo.com.hk 啦。咁如果大家有啲乜嘢嘅補充啊，或者有啲咩想問，或者我哋有咩講錯啊，大家可以更正翻我哋嘅。咁等緊大家嘅來信嘅。好，咁我哋係咪講 X-Men 先？ 係啊，今個星期啊，最多人問我嘅。話想睇嘅一套戲係狼人啦， 呢個當然啦，起碼係 A 級片啦 ，A 級片。 因為之前嗰三套嘅成績都好好啊，咁啊導致到有呢一套電影嘅誕生啦。咁我啊講講個故仔先啦，係 啦，講個故仔先，簡短講個故仔先。 個故仔咧就係交代翻咧嗱，狼人同埋 Sabretooth 呢一對兄弟，咁佢哋一出世嘅時候咧就已經。Sabretooth 發覺自己啲手指甲有骨啦，咁啊狼人咧就喺一個錯殺親生父親嘅一個中世紀家庭啊，17世紀佢嗰度寫19世紀尾嘅家庭嘅時候，就錯殺咗佢生父嘅時候咧，就出現咗骨爪啦。咁啊，當然佢生父養父一齊死曬啦，跟住Sabretooth就帶住狼人去遊歷啦。咁當中就參與過南北戰爭啊、越戰啊。咁啊之後，因為咧佢哥哥咧， 登陸羅曼底都有份， 都有，係好多啊，好多。 第一二次世界大戰都有， 第一二次世界大戰都涵蓋曬㗎啦。咁啊，即係所有同戰爭有關、同殺人有關啲兩兄弟經歷過曬啦。咁啊 ，Sabretooth 咧越大咧就越嗜殺啦，即係中意殺人咧，享受殺人嗰種樂趣啦。咁啊 ，Wolverine 咧一直都唔係咁中意佢哥哥呢種咁嘅性格嘅。咁啊，但係佢又要保護佢哥哥，因為兩兄弟相依為命啊嘛。咁去到一個最後喺嗰啲越南定係嗰啲柬埔寨嗰啲村落入邊啦，就佢Sabretooth 咧就違抗咗軍令，就亂殺人。於是乎咧就兩個人咧就被軍事法庭咧就裁定有罪之類嗰啲啦，即係以形象上咁樣交代啦。跟住於是乎就槍斃咗。咁當然啦。唔死得啦，因為 Sabretooth 同狼人呢兩個人都係有呢個自我修復能力嘅，即係個異變能力喺度嘅。咁所以變咗做呢，佢哋就俾另外一個Striker 呢，咁啊嗰個 Mr. Striker 定 Dr. Striker 我呢 ,whatever 啦。咁啊收歸為呢個美國政府嘅特種部隊，係一個特工組織嚟嘅，專門做啲怪物嘢。咁呢個 Striker 呢，如果大家唔記得嘅話呢，就第二集電影入面戴眼鏡嗰個肥佬呢，即係最後俾人綁咗喺個水塔度嘅嗰個就係 Striker 啦，即係佢有個 Milton 嘅仔，就一隻眼藍色一隻眼黃色瞳孔。咁啊，因為佢好憎 Milton， 佢要殺曬所有 Milton， 呢個就係個 Striker 啦。 當然佢個仔 係 Milton 啦。係啦，就係、是、基於佢個仔係 Milton， 所以佢先憎啦。咁呢個就係嗰個 Striker 嗰個角色呢，就喺呢度交代曬。所以呢一套嘅人呢Sabretooth、Wolverine、Striker 呢幾個大角呢，都之前第一二集都已經出過㗎啦。 咁唔同演員元素 Wolverine 是一樣是曉智正文曉智文的啦，咁啊 Sabretooth 咧就唔同人，咁啊 Striker 咧亦都係更加唔同人啦， 中年嘅 中年嘅未發福，咁 就交代咗到底狼人點樣，即係個電影咧就繼續交代落嚟咧，就係呢隊特工咧入邊有啲咩人先啦，介紹一下。咁呢隊特工咧，除咗有 Sabretooth 同埋呢個 Wolverine 呢兩隊主角之外咧，咁啊仲有Deadpool 啦、死侍啦，但係嗰陣時就未叫 Deadpool 嘅，嗰陣時係一個好正常嘅軍人。咁 Deadpool 個自己本身係軍人底啦，同埋係一個武術啊、格鬥啊、軍事用嘅專家嚟㗎啦，另外仲有一個叫做 Agent Zero 啦，就係雙槍客啊，用槍好犀利㗎啦，跟住仲有阿 Blob 啦 ，Blob 嗰陣時就未變肥仔啦嚇，但係佢嗰陣時就可以吸收能力再放返出 去。打爛個坦克就唔係因為佢大力，只不過吸收啲 kinetic energy 彈返轉頭一。 炮彈嘅 kinetic energy 再彈返返去咁啦。咁另外仲有一個就可以 teleport 嘅一個黑人啦。另外仲有一個，但係嗰個咧就我哋漫畫都未理解到底佢係個放緊邊個嚇。另外仲有一個就係有控制電流啊、電量嘅能力嘅一個人物啦，咁呢個亦都係漫畫嚟講，我 都唔係好清楚係咩。 你估佢係 Spider-Man 入面嗰個 Electro 咁上下，唔知又真係唔知佢咩， 唔知咩人嚟㗎啦。咁於是乎就組成咗呢一隊特種部隊啦。咁呢隊特種部隊嘅目的呢，就係為咗搵一個金屬，搵一個稀有金屬嘅。於是乎呢，因為呢隊特種部隊呢搵唔到呢個稀有金屬呢，就會殺曬嗰啲村民㗎啦，咁啊 就要搵 Marion 啦，即係中文譯做咩啊？ 金剛鋼啊， 金剛鋼， 金剛鋼啊， 咁因為金剛狼啊嘛，會唔會係啊？金剛狼啊嘛，咁好啦，咁啊搵呢個金屬嘅時候呢，咁啊 Wolverine 見到呢隊特種部隊嘅刺殺，即係立亂濫殺無辜啦，於是乎呢即係寫到好有人性咁樣呢，就離開咗呢隊。咁啊幾年之後啦，咁啊喺加拿大生活，隱居田園啊，斬下木啊，做 下唔使用斧頭㗎喎。 咁啊佢唔可以 入面會用斧頭 會喎，用電鋸啊。 佢唔想暴露自己呢個身份。 都有呢個咁嘅成分喺度嘅。咁啊佢啊去咗個加拿大嗰度生活啦，咁當然有個同居女友啦。咁啊事後就叫做 Silver Force 啦。Silver Force 啦。因為佢啲細路都嗌嗰個老師係 Silver Force 咁樣嘅。咁之後呢，就因為呢Sabretooth 呢亦都係即係講到呢就呢隊特種部隊解散咗，咁 Sabretooth 呢繼續佢嗰個殺人嗰個行動，咁追殺返以前救啲隊友，例如玩電嗰個又死咗啦，跟住之後呢就去搵 Sabretooth， 咁佢搵唔係搵 Wolverine， sorry 啊，佢搵唔到 Wolverine， 跟住就殺咗Wolverine 嘅同居女友啦。但其實呢咁我繼續講咗落去先啦， 局 嚟嘅啫， 局嚟 咁啊，繼續落去呢，咁啊 ，Wolverine 緊係阿狼人，梗係好憤怒啦，表現得好憤怒啦。於是乎呢，阿 Striker 呢就話俾你聽，其實 Sabretooth 呢已經脫離咗我㗎啦，咁佢亦都追殺緊啲舊隊友，包括我在內。於是乎呢，我唯一生存嘅辦法呢，就係阿 Wolverine 你跟我啦，你跟我 老點去改造， 係啊，老點去改造，跟住就將頭先佢所搵嘅嗰啲 Adamantium 係咪 Adamantium 就住咗入佢個身體內，就成為咗呢一段呢最經典嘅漫畫啊、卡通片啊，成日玩嘅一個古仔就係 類似嘅場景喺 Next Man 2都玩過啦。 係啦，從第一集開始已經有㗎啦，不過佢嗰啲就好似閃嘅片，閃住去，咁第二集呢就比較清晰啲。咁啊，卡通片呢，如果大家有睇舊年出碟嗰一套Hulk vs 嘅話呢，咁 Hulk vs 入面呢 ,Hulk vs Wolverine 入面呢亦都有交代過呢一段古仔嘅。 唔係瞓低嘅，動起嘅。 動起嘅。嗰個就比較貼近漫畫啲嘅。不過我哋繼續講緊古仔啦。咁呢一個 Origin 呢就交代咗 Wolverine 改造咗注入咗呢個金剛鋼啊 ,Adamantium 之後呢就伸出咗呢個金屬爪。骨爪佢已經有，不過變咗做金屬。 變咗金屬。 變咗金屬。咁變完金屬之後呢，佢嗰、那個但係呢佢就同漫畫卡通片有啲唔同，就係佢冇失到益嘅。佢就因為聽到個 Striker 呢原來同 Sabretooth 係同一檔。同埋要洗啊 Wolverine 嘅腦，令佢變成一個冷血殺人兵器，所以佢走啦。跟住佢啊走咗之後呢，就搵返啲舊時嗰啲戰友啦，問返到底阿 Striker 到底有咩秘密基地。 當然冇人騷佢啦。 咁最後呢就同阿 Blob 啊變咗做大肥佬嘅 Blob 啦，亦都似漫畫造型嘅。嘅 Blob 打咗一場之後呢，就套咗原來嗰個秘密基地呢曾經 Gambit 係逃走過，即係牌王啦。於是乎就去拉斯維加斯定嗰啲賭場啦，搵下牌王啦。咁牌王當然啦係懶型仔咁樣同佢打咗一場啦，打完一場之後呢 咁啊之後呢佢因為佢啊 Wolverine 交代咗佢同嗰個 Tarpot 嗰個黑人呢就去搵呢個牌王嘅。咁啊 Tarpot 嗰個呢最後呢就喺嗰個場景嗰個後巷呢俾阿 Sabretooth 就又係殺埋㗎啦。就攞埋佢啲基因走㗎啦已經。咁啊攞埋佢啲基因走之後呢咁啊 Wolverine 就當場同阿 Sabretooth 打咗一場啦。因為同之前唔同喎佢之前喺樹林入面即係阿 Silver Fox 死嗰陣時候都打過一場㗎啦不過就唔夠抽。嗰陣時仲係骨爪嚟嘅，唔夠抽。 好勁啦！ 而家就好勁啦，有金剛鋼啊喺身。 同埋唔止啊，其實交代佢應該個氣力係大咗，因為個骨架。 骨架唔同咗嘛，又捱抽啲啊。跟住好啦，就贏咗之後咧，咁啊打緊嘅時候咧，咁啊 Gambit 出嚟咧就做架梁。咁啊，中間就挑開咗，都唔知幫邊個亂嚟嘅，所以即係嗰一段咧就純粹俾牌王表演下嘅啫， 嚇啲棍術， 玩下啲棍術，咁啊十五分鐘啦，咁樣啦，五分鐘十分鐘咁啦，玩完棍術之後咧，咁啊 Wolverine 唔知如何就收服咗 Gambit， 咁啊同佢一齊去咗個荒島嗰個秘密基地嗰度咧，咁啊好輕鬆地咧就打贏咗 Sabretooth 啦，跟住救曬所有嗰啲名人啦， 有啲咩人咧？佢個秘密基地嘅監房， 因為佢個故事 就抽 DNA 俾人。 係啊，因為佢故事交代咧，阿 Striker 咧就好憎異變人，同埋佢叫 Sabretooth 同一隊咁款咧，就叫 Sabretooth 去捉一啲有 talent 嘅，即係有 potential 嘅 mutant 入嚟俾佢抽取啲基因嘅。所以入面咧就有呢個咩啊 ，White Queen 啊 ，White Queen 啊 ，Emma Frost 啊，有 Cyclops 啊， 邊鑽石 嘅咁啊有 Cyclops 啦，跟住仲有呢個 Iceman 啦 ，Iceman 啦，有個噴火啊，有個好快噶。 喷火唔知系咪 破开，好快就应该唔系 Quicksilver 年纪唔系好啱。 即系成套剧咧个年纪都唔系好啱嘅，即系同漫画啊、同卡通片嗰啲咧年纪完全系错晒，包括佢其实佢连自己之前嗰三套电影都 contradict 咗噶啦，都已经系违反咗噶啦好多嘢。不过我估物论，所以我建议咧呢、這个当佢外传，甚至乎你当佢系另外一套。X-Man 一個平行世界咁睇好啲啊，開心啲。咁繼續講落去啦，咁啊狼人好快救咗佢哋啦，於是乎咧最後咧就要面對翻舊時嘅戰人。 Weapon Zero 啊， 嚇，咁 Weapon Zero Weapon Eleven 啊 ，Eleven 啊佢直頭嚇，係 X-One 咁嘅啦。咁嗰個咧就係邊個咧？就係、之前特工隊入面嗰個好多口嘅死士啦，咁啊俾人亂咗把口，咁做埋手術，將所有嗰啲基因啊。強即係嗰啲 mutant 集曬落去，於是乎咧佢又可以好似狼人咁伸出兩個骨爪，但佢又唔係骨爪嚟嘅，將以前嗰兩把日本刀，即係可以擋子彈嗰兩把日本刀咧，就插咗喺個手度，跟住咧對眼又可以放 laser， 又可以 teleport， 然之後咧就好好抽嘅。咁啊 Wolverine 唔夠抽啦，於是乎上到個塔頂嗰啲核反應堆塔頂咧，就同 Sabretooth 兩個人咧就聯手咧就打贏咗呢個 Deadpool， 咁啊最後將阿 Deadpool 個頭割咗落嚟。咁啊完咗，冇得再生啦，完咗。咁啊Doctor Xavier 咧喺呢度亦都有出現，咁啊救咗嗰班細路仔走啦，用直升機。咁啊 Gambit 亦都諗住返去救返啊狼人嘅時候呢，原來狼人呢已經同啊 Silver Fox 兩個人呢都已經中槍㗎啦，因為狼人呢，因為本身呢喺救本身佢Silver Fox 扭嗰啲喎 ，Silver Fox 點唔係一早死咗咩？ 未，因為其實 Silver Fox 咧就係、是、係啊，原來係一個局嚟嘅，就係、是、Striker 咧派喺 Wolverine 身邊嘅一個 agent 嚟嘅，就長期監察啊。 因為佢個妹俾人捉咗，就是、White Queen 啊，竟然 係 White Queen， 唉真係咁，所以就拗爆頭嘅一個故仔。如果識漫畫睇開動畫漫畫咧，就拗爆頭嘅。咁啊， 佢。 因為其實兩個 用後再交代， 用後再交代，兩個人其實冇關係嘅， 漫畫裏面係冇嘅， 冇關係。咁我繼續講啦，咁啊 ，Silver Fox 咧喺救班細路仔嘅時候已經中咗槍噶啦，咁最後狼人咧就抱起佢諗住走嘅時候咧，就俾啊 Doctor Strange 咧就用呢個金剛鋼嘅子彈，係液態子彈，就開槍射佢。於是乎咧就近距離喺個頭嗰度射咗兩槍，佢又話因為嗰啲金剛鋼入咗個腦啊， 失咗憶啦， 所以就失咗憶啦。咁啊 Gambit 都唔認得啦 ，Silver Force 又唔認得啦。咁啊 Silver Force 當然係死咗噶啦喺呢度，但係佢最後死嘅時候咧就令到 Striker 咧就落咗一個迷心術落去啦，就叫佢行到腳痛、行到流血都要繼續行。係啊，咁好啦，講交代咗呢段之後咧，咁、那個故仔咧基本上電影故仔咧就全部講完㗎啦。咁如果大家有心機追落去睇埋字幕嘅話咧，仲有兩小段喺度嘅。係 咩咧？ 包括講阿 Striker 咧最後被軍方咧就捉咗啦。咁啊銜接翻第二套電影入面就係有關於佢被軍方囚禁咗一段時間啊，然之後再復職啊嗰一段往事啦。咁當然亦都入面咧有見過佢一個小朋友咧就坐喺個輪椅度，帶住個 戴住個藍色同埋黃色嘅 con 啦，嚇咁啊扮係佢嘅仔啦。咁另外咧就最後升曬字幕咧，嗱我睇嗰場九點半，咁啊全場走曬得翻三個人嘅啫，三個都係男仔嚟嘅，包括我。咁咧就睇到最後一段咧，就 Wolverine 就去咗一盤飲清酒嘅。系啦，咁成套电影咧由头到尾咧就讲晒啦。 咁啊，一贯 Marvel 电影啊，都系散场后有一段嘢俾你啦。 系啦，但呢段嘢咧真系俾人嚼到晕低啊！呢段嘢完全对个古仔系冇影响嘅，系包括同第一、二、三集冇任何连结，同后面嘅古仔唔知道有冇连结，唔知啦。呢喺电影公司发展落去啦， 继续交代翻佢啦，因为佢一路。會去到日本嘅，包括個仔都日本出世 但其實咧，我挨字幕咧，即係而家開始講翻到套戲嗰啲內容啦。咁其實我挨字幕咧，我唔係為咗睇 Wolverine 嘅，我係諗住睇 Deadpool 會唔會好似 Hulk vs 入面咁樣咧， 砌翻埋 企起身講翻兩句嘅。因為計緊咧 Deadpool 咧，就無論喺漫畫、動畫入面咧，都有一個自己冚翻埋嘅一個特異功能喺度㗎。 就唔知啦。 係啦，因為佢好似漫畫故仔咧，就係同邊個做咗交易之後咧，佢好似鍾意咗死神嗰個女人，跟住咧成日就想死咧，就去見翻呢個女人。但其實呢個死神呢個女人咧，又係嗰個 Mastro 唔知。即係嗰個魔王嘅個女人，於是乎嗰個魔王 女人，大家平衡，大家互相利用啫， 互相利用。跟住佢於是乎咧就落咗個咒語咧，就令到 Deadpool 唔使死，永遠同地獄無門，同呢個地獄女神無門， 斬來斬去咁樣， 係啦， 斷到散曬都可以黐得埋 嘅，都可以黐得埋嘅。 啊，呢個鋼頭嚟㗎，唔係超能力喎呢只， 因為佢嗱 Deadpool 咧，我哋逐個角色交代一下啦。Deadpool 咧，其實呢一集咧就玩咗一個好重嘅份量。 係啦。 但其實咧，本身 Deadpool 角色就好 唔同啦。第一個年齡層亦都唔同咗啦。 係。 佢同 Wolverine 嗰個 Weapon X 嗰個時代亦都有一段距離嘅。計正嚟講咧，呢批人已經 好多， 兼且冇可能見過呢批人添嘅。係。 係。即係 Weapon X 嘅年代，因為 Weapon X 已經講緊係大戰之後 嘅冇耐㗎啦，但係Deadpool 就應該係再後啲嘅。咁啊 ，Deadpool 自己本身咧都有 teleport 嘅能力，但係就唔係單獨 teleport 嘅， 一定要夾件 cable 嘅。cable 係邊個咧？咁有睇漫畫睇動畫都知道就係 Cyclops 未來，即係個仔啦，佢送咗翻去未來醫病啦，係啊。送咗翻去未來醫病，然之後再翻翻嚟幫翻佢老豆啦。咁啊喺未來翻翻嚟， 俾人落咗一種好奇怪嘅 virus， 一半就變咗機械， 一半變咗機械，跟住好似 Hosus 咁樣一間㗎。係 啊， 跟住咁就一定要兩個人一齊先可以 teleport 嘅，即係 teleport 佢係有呢個能力，但係就唔係單支可以做到。跟住另外咧，新骨劍呢個咧，呢個就。 完全冇咁嘅嘢啦， 即係就算狼人都好咧，因為狼人咧曾經咧周圍串，即係喺漫畫入面啊，同埋喺動畫入面咧，串過好多唔同嘅組織㗎啦。即係我個 mutation 嘅能力唔係骨爪嚟㗎，你封住我把爪冇用㗎。我個 mutation 能力係再生㗎啫，骨爪係我附加嘅一啲嘢嚟㗎。咁所以其實咧，就算佢將嗰個基因加咗落喺 Deadpool 度咧，都只係嗰個回復能力嚟㗎啫。就唔係 點解會有啲咁嘅嘢啊？ 唔明點解會有咁嘅設定？咁咧就再離譜啲咧，就將 Cyclops 嗰個雷射眼嘅能力咧，即係其實係粒子炮能力啦，就加咗落佢對眼度嚇。 但係又點解會可以收得嘅？ 係就唔知啦。 Cyclops 自己係收唔到嘅。 係啦， 除非匿埋眼。 係啊，因為佢喺電影入邊咧，因為佢好搞笑嘅，因為咧喺漫畫。自己本身嘅造型嚟講咧，佢係好似一個著到好似忍者啊，或者好似著到蜘蛛俠咁樣嘅造型嚟嘅，即係好似 G.I. Joe 入面嗰隻忍者咁嘅造型嘅。 蜘蛛俠咁啦，係啦，紺身衫啊， 跟住對眼咧就真係 兩把刀， 對眼咧就真係畫咗一個大黑圈喺度嘅，但係就嗰個大黑圈就冇特別能力喺度嘅。呢度咧就講到佢咧，如果要用 Cyclops 嗰個雷射眼嘅時候咧。嗰、那個黑眼圈咧，突突嘅黑黑，就突然間閃一閃咁樣，嗰只嘘一聲就射你灑噶啦。 喂，佢一隻眼成機械眼嚟喎。 而家都唔算話機械眼嚟嘅，都即係睇唔出佢係機械眼，我就知道。 冇搞錯啊！你睇佢隻眼側邊就有鐵嘅，咁跟住佢嗰個將軍定咩嗰個軍佬。佢成喺個電腦度可以睇翻隻眼睇到乜嘢㗎？ 係啊！ 有儀錶好似 Terminator 睇嘢咁嘅， 所以 仲唔係機械？ 冇詳細交代啦，但我當機械啦，我當機械。 我覺得佢成日裝咗個雷射落去陣個機械眼入面， 裝咗個 lens 係 啊， 係啊，係啊，但點樣咧？ 金剛噶咯。 總之 Deadpool 呢個角色咧喺個電影入面咧就已經玩到同原著咧係距離好遠噶啦。係啊，咁啊，當然啦，我可以咁講就係、是、Deadpool 本身喺漫畫入面係一個好煩嘅人嚟嘅，因為佢不嬲咧，佢自從 short 咗之後咧，自從俾啲科學家研究。個 Milton， 即係佢其實個出身都係 Milton， 想將啲 Milton 力量集喺佢身上嘅，但係佢係一個實驗品，仲係失敗嗰只嚟嘅，即係唔係咁成功嗰只嚟㗎。呢套 整曬，變咗基本上係疏疏地嘅， 變咗疏疏地嘅，因為 日都 mumble jumble 咁不停咁講嘢， 不停咁講嘢，因為佢即係點講，即係佢成日以為我心諗緊嘅，但其實講咗出嚟。漫畫嘅交代咧就係黃色嘅格仔同白色嘅格仔啦。 佢同 Cable 合作 ，Cable 基本上日日都想打扁佢嘅。 系你同我合作，我同嘢想打扁佢啊！如果我得一般，所以咧，但系电影咧就冇交代到佢乱噏嘢个几烦，即系好似摆咗个黄子华喺度以事论事啫。我觉得 卡通啊仲好笑，佢一波嫌佢烦，打佢一拳打佢上天， 拳打到佢上天，好鬼烦嘅。即系喺卡通又好，喺漫画又好，都系一个好鬼烦。同埋咧， 卡通嘅表达方式系不停咁，你都完全听唔到佢讲咩嘅， 尖声讲嘢，仲要系即系唔系咁平白。即系呢个咧，只系好普通，下一个好愤世，即系你见到佢个表达方式好似好愤世嫉俗咁样啊，唔系好妥嗰班军人啊。 系快，起码讲快，讲嘢快九拍嘅。 系啊， 呢个先系佢嘅超能力系嘛？ 佢個令人想打佢係嘛？ 咪你睇下羅家英做唐僧都係咁嘅啫嘛。 O、okay. K， 就係嗰只啦，就係嗰只啦，仲要好鬼煩，仲要講埋啲九唔搭八嘅嘢嘅，嗰、那個就係 Deadpool 嚟噶啦。但呢套咧就其實喺之前嗰個特工隊入面咧冇交代得咁細緻。 係，咁淨係喺度不停咁講啲黃子華咁 嘅。係，即係 以事論事喺度講。 以事論事， 我覺得佢好正常喎喺套戲入面 係好正常嘅，所以變咗做咧， 亦都唔係講得好快， 唔係講得好廢啊。直頭唔係講得好廢嘅，咁所以變咗做咧，最後連埋把口呢個咧，純粹係為咗交代一下，即係當係交代一下啦咁啊。但係孤物論點樣都好啦，呢一套咧喺個人物嘅角色嗰度咧，可以話係同前三集咧個差別係好大嘅。 例如 Saber Tooth 之前嗰個基本上野人咁啊，冇乜腦。 又長毛又長須、又長。 呢、這個形象又其實似翻 H of Hawkins 嗰個 Saber Tooth 嘅。 即係智慧嘅陰謀家型嘅。 因為當然嗰度佢係中嘅。 都唔係喎，佢好似啊強姦咗啊 Wolverine 嘅老婆啊， 都啱、 啊。強姦咗 Wolverine 嘅老婆，同一 team 人都照嚟了。 啊，唔同 ，Wolverine 係英國特工嗰度。 啊，咁、okay, 咁、啊、所以因為 Sabretooth 就突然間智慧化咗啊，同第一代。 其實另外一個漫畫啦嘅叫 Action 啊。EXILE 啊，係講佢哋不斷穿梭唔同嘅異世界啊，佢亦係一個領袖啦喺嗰度 呢個我就冇睇到。不過自從嗰次之後咧，就 Sabretooth 咧，無論喺卡通入面定喺邊度咧，都係成為咗一個比較有腦少少嘅 少少啦，唔係咁野獸啊， 唔係咁野獸。但電影入面咧就講到佢直頭係因為事實，但佢又唔即係電影又唔算話交代佢好陰謀家，但係佢為咗令到自己可以繼續佢嗰個封殺嘅行動咧，繼續去殺人嘅行動咧，於是乎咧就利用咗佢細佬啊，利用阿 Striker 啊。 你睇翻第一二集，基本上個野獸一樣咁。 第一集啊，佢就係第一集咋，仲要琴日個美國朋友仲同我講話，第一集都冇 healing 嘅。佢俾人嚼低咗之後就冇出返嚟啦。係啊，咁所以變咗做呢一集喺個故事背即係喺個造型背景嗰度呢係有啲分別㗎。 啲 Cyclops 就好似真係應該就唔啱年紀㗎嘛。 應該唔啱年紀嘅。 你如果你計返發展嘅時間，應該二次世界大戰冇耐，咁應該出世都未啦。 係啊。但我又唔係好肯定呢，而家佢呢個狼人外傳個背景係咪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呢個都冇，因為啲衫其實就冇乜特別嘅，因為你鬼佬衫幾通常下。 佢直頭講到越戰之後咧，越戰之後都係七幾年到嘅事多啲，咁所以變咗做佢其實就同漫畫啊、同卡通片個交代都有分別。咁當然啦，我自己個人最拍台嘅就係點解 Wolverine 改造完之後仲記得翻啲嘢？ 之前你如果咁計翻漫畫，就算唔同嘅 version 咯，無論 Weapon X 度或者喺佢自己嘅 graphic novel 嗰度咧，都係俾人插到周身嘢㗎啦。 插完周身嘢之後咧，基本上嗰段時期咧，佢又癲癲喪喪，係啊，喺 VR 做訓練，搞到佢即係嗰樣嘢入咗體已經對佢本身有影響， 有影響。 我再加上喺個 VR 度不斷做嗰啲殺人實驗啊，基本上又搞到佢咩啦嚇。 最後係失憶，即係基本上咧， 我哋要買賣廣告先喎，休息翻嚟再同大家講狼人啊。